分锋利，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孙家红，北大法律系毕业，曾经就职于数个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出版若干英文法律专著，在世界各地著名大学讲授知识产权法。与此同时，他于2017年用7天时间跑遍7大洲7个马拉松，2018年和先生共同完成北极点马拉松，成为双料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2015年他发起成立跑足，希望通过推广马拉松运动，传递健康、快乐、有益、正能量的运动理念。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孙家红。约孙家红采访约了很长时间，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世界各地到处飞，又是讲学又是跑马拉松。真见到他，跟我想象当中女强人的模样不大一样。他很瘦小，穿一件特别雅致的中式斜襟小褂，头上扎了两个70年代生人小时候常梳而如今已经不常见的小揪揪，笑起来特别有温度。家红，你是我约的嘉宾里头提前量最大的一个。我想了想，跟你的助理刚开始约一直到今天咱们见面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就是具体约到今天上午10点这个点也是提前将近2个月就定好的。 对，因为我最近国内没怎么过来，7月4号才从香港出来，然后去云南跑了个马拉松，然后又去上海，然后昨天才到北京，所以呢到北京其实第一件正事就到你这儿了。今天10点。 感谢天天都是这种状态吗？日常 对，每天反正就是事儿挺多的，还好了，就是基本上也习惯了。 嗯，你在北京好像也待不了多久了。 对，北京这次来呢是北大入校30周年，然后来很多同学、很多朋友，我们是绕着未名湖跑30圈、就是纪念入校30周年嘛。我们是1988年入校的，所以呢就从1988年跑到2018年，差不多24公里。然后后天就回去了。 啊，你看看，老是紧紧张张的。 对对对对。 1988年读北大， 对， 法律系。 是的。 您看哈，您现在美国呀、香港啊、大陆的这个律师资格都有哈。这有一个叫《智慧资产管理杂志》全球300名杰出知识产权策略专家。就是从2011年到2018年、是第一个中国人连续8年在这个英国的杂志上，这个业内权威的杂志上， 对，是 上榜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英国杂志实际上 产权策略专家， 他就是说对于业内给各种大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咨询的这样的专家呢进行评比。那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团队进行调研，那他是从客户的角度让大家来提名，就是说什么人符合这样的条件，全球内进行评比。这个杂志还是挺有意思的。当年2011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做他的那个亚太地区管理合伙人，他当时就提了我的名字，然后他的那个就是总编还约了我在香港吃饭，然后当时他不叫那个 IAM， 他那个就是智慧资产杂志的英文缩写叫 IAM，他原来叫 IAM25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坚决不要求上这个榜，我说250，我说你知道250什么意思吗？250在中文里面是那个傻子傻瓜的意思，我说我坚决不上，我说你们不要评我。 当年还是叫 IAM250， 所以我很多朋友都笑我说，哦，你上了那个250的榜单。然后第二年，因为我当时在说，我说你要么改成200，要么改成300，你反正不能用250。然后第二年他们就从12年就改成 IAM300，真改了，真改了。 是因为你的提议吗？ 对，我 可能不知道中国， 他们当时不知道，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进中国市场，所以不了解说这还有一个文化上的这种不同差异。对，后来就改了，改成300了。 那你日常的工作现在是什么？ 我最近几年呢，更多的是写书、教书，就是不太特别做这种具体的业务，很多事情都让别人来做了。因为最近几年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跑步。 说起来这个跑步这事儿也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哈，能上你刚才说的那个由250改成300的那个榜单是很厉害的人，就是至少在你们这个行业里。 对，应该是说至少比较资深，你做了很久了，那业内还比较认可的这样的人。 那你在转移你的兴趣爱好之前，就是你在你的律师工作最辉煌的那一段，主要是做什么呢？相关知识产权的案子吗？ 对，我给你主要来介绍一下哈，这个背景。我呢是北大毕业以后，在国内工作了3年吧，然后就去美国读书。美国读书毕业以后，从差不多97年开始在美国做律师。那所以我会有纽约州的律师资格。我的专业是知识产权。可是呢，在美国当时我去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外国律师。当时我们人事部都不知道说你要办那个 H1 签证。他们当时很奇怪说，诶，怎么还要办签证呢，雇个人。我说是啊，我说我不是美国人啊，所以要办签证。最后他说怎么办呢，我说我来跟你们一起办吧。所以我是教那个人事部怎么把我的签证办好。当时呢做什么业务，因为美国做知识产权的律师，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工科背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美国读法律是属于研究生的那个级别，然后一般呢想做知识产权的人呢，基本上是他读了比如说是计算机呀，或者数学呀，或者是生物啊、化学呀，就是他有了一个技术领域方面的一个特长 啊， 然后呢再去读法律，将来搞知识产权，这样呢你不是就是对技术就会比较了解，因为知识产权很多方面是要申请专利 的，对， 申请专利你要懂技术的。可是我们在国内呢不一样，我们的教育体制，比方上北大读了4年，读了一个法律，所以我是没有技术背景的。到了所里呢，就领导都很为难，说你不能去做专利代理，因为你不懂技术。我说那做什么，说算了，你就做专利诉讼吧。所以我直接当时，因为外国人在美国说做专利诉讼是很难的， 对，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问说你怎么就能去做专利诉讼呢，我们要做专利申请熬很多年，最后合格了才让我们去做专利诉讼。我说因为我当时我做不了专利代理，没办法，人家只能说你就直接去做诉讼了。所以我就跨越了这个就是代理 这 个 阶段，就跳级的感觉。 对对，跳级的感觉。所以呢当时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挑战。我在华盛顿工作了大概有6-7年。每天都没有天亮之前下过班的，然后周末肯定是加班，也不是多付工资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当时语言也没那么好，写作能力也比较差，然后对他的那个法律制度，就是说其实都是在那个阶段学的，因为我在美国读的是1年的硕士。那其实比人家读3年又是母语差很多，所以呢那段时间就是我一直是做了很多，大概算中国人第一次吧，在美国，比如说我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那个时候我当学生的时候就实习过，实习过就做了很多大的案子，就是帮着法官写判决呀什么的。去了律所呢，然后就做很多大的专利诉讼。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个是大概1998-99年的时候，还属于比较薄弱，而且中国经济整个经济体也没有那么大，那实际上跟中国有关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所以我直接对应的服务的都是美国客户。那所以人家的要求就是完全是按美国律师服务美国客户那种要求，不会说因为你是外国人就降低要求，所以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做了不少的专利诉讼，02年我们就 搬回了香港。 嗯， 我在香港呢一家最大的律师行，也是做知识产权业务，但是因为 为什么要从美国回到香港？ 因为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然后我先生呢，他那个时候在麦肯锡，然后我呢在律所，所以我们两人都是没一点的工作，然后再加上两个孩子，觉得，就是压力特别大了。然后美国的那种像保姆啊、阿姨啊这种也 请不起， 不是请不起， 请不着是吗？ 不能请着，但是呢，他有劳动法保护，就是他不会给你加班加点。但是我们是那个是时间上是没点的。好在那个时候所里对我就是说还是很仁慈的，就是可以有那种我叫灵活工作职，所以有一段时间都是我先生一大早去上班，然后我上午把孩子送到学校，老大送到学校，然后老二呢还小，老二是01年出生的嘛，所以他还小，所以我上午就陪着他玩啊什么的，然后呢到11点多钟把饭做好了，阿姨12点过来，因为老大的学间班只上三个小时吧，就是我还得把老大上午再接回来，然后饭做好了，把两个孩子交给阿姨，然后我就去上班了，然后呢阿姨呢她只上八个小时，晚上八点走，那八点之前我老公要下班，他下班之后带上两个孩子，然后做饭怎么样，我他差不多半夜十二点或者更晚我再下班，所以那个差不多有好长时间，一年，所以我们两人就觉得焦头烂额，再加上01年美国发生一件事情911嘛，我觉得美国已经不是我们当年去美国的觉得是一个特别包容特别自由的一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就决定那还是因为其实还有那么多年一直有中国情节嘛，都想回国，正好也有机会，我先生给他派到上海，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先生是给派回上海了，然后呢我在华盛顿工作，我们两人实际上是两地分居，我说这世界上最远的两地分居，当时想我说我一家人要住在一起，然后不管怎么样我说那我们就回去吧。 孙家红，北大法律系毕业，曾经就职于数个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出版若干英文法律专著，在世界各地著名大学讲授知识产权法。与此同时，他于2017年用7天时间跑遍7大洲7个马拉松，2018年和先生共同完成北极点马拉松，成为双料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2015年他发起成立跑足，希望通过推广马拉松运动传递健康、快乐、有益、正能量的运动理念。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孙家红。回到中国，孙家红去了香港一家外资律师事务所，负责在上海开办亚洲业务，这期间他又生了3个孩子。 07、08年开始，其实有很多中国公司自己开始有研发的技术，然后出口到美国，那在美国开始发生专利诉讼，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实际上就相当于我那个10多年前在美国做的事情在中国又开始，没有人有我这样的经验嘛，我在那边做过，然后又能用中文讲清楚这个诉讼程序怎么来应对，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做了很多代表中国公司在美国进行专利诉讼的应对答对，因为都是被告，没有原告，后来又做了不少的那种技术转让，就越来越多的国外技术到中国来，那就不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那个商业化，那希望能够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嘛，所以他会找一些潜在的这种被许可人，然后进行一个技术许可，就是美国、日本这种大公司，所以我做了不少这方面的技术转让啊、技术许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说国际资产杂志他们看中的，因为当时有一些项目，比如说联想收购那个 IBM 个人电脑业务的时候，那当时我是代表联想对他们的知识产权提供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后来就是还有不少，当然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不能够披露的，因为都签了那个就是 保密协议。 对，最近几年呢，其实我更偏向于写书啊、教书啊，所以具体的这种业务呢做的就不是特别多了。 你看你说代表一些国外的大公司在中国谈了一些相关知识产权的合作方面的内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涉及到民族情感 是这样，就是如果是说是一个纯的技术转让这样的一个项目， 嗯， 那双方呢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别平等的一个主体位置上面， 嗯， 就是很少会谈到政治， 啊， 但是也是有例外的， 嗯， 比如说我代表过一家日本公司， 嗯， 在中国呢进行，这个是在半导体这个技术领域， 嗯， 芯片这个技术领域进行一个技术许可，所谓说的许可， 嗯， 就是说胡萝卜加大棒，要不然你就签这个协议，不签这个协议我就告你，实际上是这样的， 嗯嗯， 那被许可的对象呢说是中国的本土企业，实际上也都是台湾啊香港啊投资的这样的公司， 嗯， 只不过总部是在北京或者在上海， 嗯， 那其实我们过来呢第一天啊，那有关的政府方面的人就说我不喜欢日本人，这个民族情节就上来了。 对， 他说但是呢我还挺喜欢日本的一些产品哈，这产品做的还不错， 嗯， 对，我们当时就解释，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不牵涉国家与国家的问题， 嗯，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纯商业技术性的问题， 嗯， 那就说白了，如果人家研发出来了一个技术你要用，你用是不是要付费呢， 嗯， 对我来说就是我只是希望最后能够达成一个很好的双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最后双方都会一直在谈呢，会很长时间，有我们有一个项目大概谈了有三年，我都生了两个孩子了， 啊， 最后那个才谈成把那个日本的这个技术许可过来，然后他们就生产更高精尖端的这个芯片， 嗯， 所以双方最后还是很愉快的，所以这个就比起来说大家就去美国去哪里打场官司， 嗯， 搞得两败俱伤，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那个时候那段时间他们11年就把我就是提名到那个， 嗯， 那个榜单上， 嗯， 也是因为就是我在业界做了不少这种东西，其实我是很反对没事儿诉讼的，因为我在美国诉讼时间那么久，我就觉得其实挺劳民伤财的， 嗯， 最后赚钱的是律师，然后对客户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如果你能把时间精力用在说专心的研究搞科研那个创新啊，去生产更加好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更加有效率，所以 可是你本身自己就是当律师的呀， 嗯，对，是 还让律师赚了有啥不好呢， 没有，对对，但其实做律师做到最后你要以赚钱为目的， 嗯， 是不会做成一个好律师的， 嗯， 最后你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你的客户能够实现他的愿望，他实现他的商业方面的那个想法， 嗯， 比如说是他的产品能够更加的好，他的技术能更加的先进更加优越， 嗯， 你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只不过是从法律上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一定是要有这种帮助别人的这种想法， 嗯， 啊，出发来做事。如果说我只想赚钱的话， 嗯， 那很多时候你是不会给他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 看得出来职业给你带来的成就感还是蛮大的， 嗯，对，还是可以的吧，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培训， 嗯， 其实我是一个挺感性然后挺随机挺乱七八糟没有没有组织，就是不是我们叫 这听着都跟这个律师 我们叫 organize 就是很有条理的，就是把家里弄得有条不紊，就是一丝不苟的这种，是很乱的一个人，你要看我的桌子就知道我那个办公桌从来是一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在哪，我说就千万不能收拾， 千万别给我收拾， 对，秘书一收拾我啥也找不着了，但是他们说你为什么什么东西还能找着，我说这是律师的培训，没办法，你不能太乱了是吧，但是我的本性还基本上就是哎呀就干嘛搞得那么清清楚楚的，对， 而且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一个非常要生活的人，就是很多女性哈，她在职业上很强，往往就忽略了生活，或者她觉得职业比生活更重要，或者她觉得职业太忙她都顾不上她的生活了，她不得不选择弱化一些生活这方面的需求， 对， 但你不是，我觉得可能在你心里头这两者是一样重要的，甚至生活上的满足感的这个需求可能比职业更重要， 对，我觉得生活比事业更重要，就是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因为前两天我在给上海的一帮这个女性强人这个 二三十岁的那个小姑娘讲哈，我说其实人生如戏，你是自编自导自演，然后你是导演，你是编剧，你是主角， 嗯， 然后其他人是不是观众都说不清楚，可能你都没有观众。那你既然演出戏，你有这个上场时间，干嘛不给他演好一点呢？ 嗯， 然后你自编自导，你不能编的全是工作吧？你肯定还有别的东西，希望生活有更多的维度，更丰富多彩，是吧？更深刻，有更多的人生体验。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满足感会更强。 嗯， 人家都问你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我说其实。我那个前面生俩是在美国生，伤是属于偶然吧，因为 我还想问你呢，当时工作都忙成那样了， 对，是就是 天天加班，天不亮都回不了家的，怎么还有功夫生孩子，还生俩？ 对，是啊，就是因为我去美国那个律所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从国内出去，咱们国内不都是一胎制嘛， 嗯， 然后像那种。就是说要事业心的女人女强人都不生孩子的， 嗯， 说你要生也得晚点生， 嗯， 然后我到了美国，就是我们那个所的合伙人就教育我说，在美国知道吗，你要是成功的标志是能够平衡事业家庭的人，他说你看我吧，三个孩子， 嗯， 然后呢还喜欢做饭啊什么的，嗯，然后事业做得很好，然后其他我周围看了看，就很多女合伙人都是两三个孩子也还在工作。那我说有没有另外一个极端，他说也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生孩子不结婚，就是我看到女合伙人就是这两个极端， 嗯， 那我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我肯定就是只能选择说多生的这个角度，所以到了那儿就开始生。然后呢其实生孩子以后你发现跟大家的关系就拉近了，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我怀孕了之后，大家就会总会来问问啊，那个 baby 怎么样啊， 嗯， 然后还给我经常带小礼物啊，然后很多人给我传授经验，我都没问， 嗯， 男的女的都会来传授经验，你怎么带孩子。然后最逗的是我怀老二，我就特别特别第一个孩子就觉得已经爱他爱得不得了了， 嗯， 怀了老二之后，哎呀，我就说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可能把我的爱再分给老二呢，嗯，我就那时候特别焦虑。后来我的办公室隔壁呢另外一个律师，他是俄裔的那个美国人， 嗯， 叫 Brian， 嗯， 他名字，然后他有两个女儿， 嗯， 然后他是一个学数学出身的， 嗯， 是一个博士。后来我就问他，我说 Brian， 我说我你看我现在怀了老二，我这个爱分不出来呀，我现在觉得我所有的爱都给老大了，我回头我偏心怎么办。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 Catherine， 我的英文名字叫 Catherine，嗯，他说你的爱是无穷大的， 嗯， 然后他就是被一除被二除被三除被四除被五除，结果都是无穷大。哎，我一听一下就明白了。哎，我说你这学数学的太好了，一下子就告诉我了。我说那就明白了。后来发现真的， 嗯， 你对每个孩子都是特别爱的，你的爱是不一样的，但是不会说这个多这个少，嗯，很奇特。美国人让我洗了脑，就是多生了好几个孩子， 嗯， 后来就觉得反正债多不愁，那就回到亚洲，因为有更多人帮嘛，香港又有菲佣，所以后来又多生了几个， 嗯， 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前两个是儿子，然后后来 想要个女儿， 然后老三也是儿子，老四也是儿子，最后怀到老五，我都已经绝望了， 嗯， 然后四个月的时候，因为香港有一个医生，他说要查我的那个胎位啊， 嗯， 什么唐氏综合症啊，嗯，什么一堆东西，然后我的医生就说这个医生特别厉害，他差不多三四个月就能看出孩子的性别。然后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嗯， 看了看说那个孩子挺健康的，都不错。他说但是呢你是中国人吧，不好意思啊，这不是男孩是个女孩。我当时我都没听懂，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是个女孩，我帮就从那床上坐起来抱着他亲了一口。然后他说怎么回事，我说我已经盼了那么久了。 终于。 对对对。然后马上给我朋友发了一个 email 电邮，嗯，然后现在我前两天跟上海朋友吃饭，他们说还记得呢，说那天我收到一封开送来的那个电邮， 嗯， 那个我都没看那个内容，题目上就写着四个字，杠上开花。然后你刚才说到说这个时间啊累啊什么，这个确实也是时间， 嗯， 确实是累，但是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快乐呀， 嗯， 很多东西， 嗯， 就其实也挺好。 嗯，我觉得你是一个真的是活在当下，就是很接地气的这么一个人， 嗯， 很享受世俗的这种小快乐， 嗯，是 啊， 是，就其实原来我工作那些年二十多年，是我属于那个从小属于那种性格也是争强好胜。